清泉，悠悠流转随路转，偶遇山中转数圈，一片远远渐黄落叶，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。 只是你穿的保护色。

笑谈。 世界荒芜一片，悔恨静静满。